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fad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哇！今個星期就啊萬眾期待，唔少美漫迷咧嚇、啊、都真係等咗好耐，引頸以待嘅一部作品咧，終於都同大家見面啦嚇！呢、啊、一部《復仇者聯盟三： 無限之戰》。 咁啊，我哋就即係通常嚟到呢一個晚上，都會講一下啲漫畫，有乜可能就嚇唔、啊、談及到關於呢一部作品咧？咁嗱，呢部作品本身同漫畫都充滿淵源嘅，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今晚慢慢講啦。咁嗱，先講下就係、其實《復仇者聯盟》聯盟三一上咧，我哋就系真系第一时间冲去睇啊嘛！ 我哋非常之开心，我哋系有几位即系热爱呢一个 Marvel 电影嘅同事咧，系一齐去到即系最近嘅戏院，放工六点钟即刻冲去睇。 喂，但系我想话咧，你唔好话即系热爱呢一部电影嘅系列，有啲唔热爱嘅都一齐去睇，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效应嚟嘅。 系啊， 即系有啲就算咧，你本身唔系有追开以往你知因为打从十年之前啊吓 啲十年内佢磨咗十八把剑。出嚟啦， 系啦，咁就开始逐步逐步堆砌出嚟之后咧，其实今时今日，就算唔系美漫迷，或者以往你对于啊咩 Iron Man 啊、Thor 啊、Captain America 呢一堆咧，唔熟悉嘅都好， 系， 咁但系你点都一定听过佢哋嘅名，睇过佢哋嘅样噶啦， 系， 咁呢一部戏一上咧，仿佛就好似你唔睇嘅话咧，你好似有啲咩问题咁，所以坊间咧有啲人咧，就算以往真系冇睇过，有张系白纸咁样样咧，都依然会跟啲朋友一齐入去睇嘅，咁当然。這個即感覺咧就好個人嘅，有啲睇完之後都覺得咦幾緊湊喎，成部戲啊，雖然兩個半鐘頭，但係真係絕無冷場喎、 啊。係，但我想講翻先，其實呢一部戲咧，你唔睇嘅話咧，你同啲即身邊嘅朋友冇話題啊嘛，即係會冇話題講，因為我即係咁熱啊嘛。但係咧，我其實想講，我睇咗呢一部之後咧、我都冇咗朋友喎。你會唔會啊？即係睇完呢部戲， 即係個個都唔好同我講住啊嘛。 係啊，因為佢哋又未至於又即刻睇咧，變咗我係啲嘅，即係翻到公司啊，我同人講翻工啊，喂早晨啊。啲人係即係避開我啊，唔敢同我講。 咁啊，睇下咩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好彩啲，就係我身邊好多朋友同我一樣咧，都係第一晚先睇嘅。即係佢哋都唔會話喂，因為我如果唔係第一手睇嘅話，我避得到阿聰你啊，我都避唔到個 internet 啊， 絕對避唔到。 嗱，即係你以往你可能講緊就話哇，我唔去某一啲嘅即係可能傳媒啊平台嗰度啊，唔睇報紙啊，唔上 Facebook 啊，咁我咪可能會避到咯。咁但實際上面你唔知噶嘛，有時候可能有啲群組啊，突然之間大家朋友之間互相吹水，唔覺意透露咗一句半句 就嬲噶啦。 係啊，有時候你真係唔覺意去 Google 一下，突然間彈張相出嚟，因為實在係太熱啊！而家你周圍嘅人都係講緊呢一部電影啊嘛。 係，不過你講開話呢一部電影係完全冇冷場咧，我都絕對認同，因為即係。今次咧大堆頭製作入面有好多嘅 hero 嘅、但係喺兩個半鐘頭入面咧，佢嗰個時間線分配得好靚啊！即係你唔會話，譬如當我中意睇星爵嘅，我中意睇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呢一部電影嘅，咁變咗咧我都好期待，譬如 Groot 佢出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啲交接位咧都多嘅，我唔會話睇到一半嘅時候會見到佢消失咗咯。 係因為其實今次就大家知佢叫復仇者聯盟三咧，咁甚至又將之前啊曾經出現過嘅 hero， 尤其是有啲係。拍過獨立電影嘅，咁都係串連翻埋一齊，咁都可以話係集下以往有出現過嘅大成噶啦。因為嗱，其實真係我覺得 Marvel 咧係好有心思，真係你點會想像到喺十多年前嘅一部 Iron Man 嗰陣時候話俾你知 ，Marvel 都可以話係孤注一擲噶。 係， 因為嗰陣時候其實 Marvel 佢真係 唔係話好有錢嘅啫嘛。 但佢唔係好有信心咩？胸有成竹係點㗎啦？呢 好難講，因為我話俾你知，當時咧 Iron Man 其實一路以嚟你都好難幫佢洗到底嘅。你有點會想像到嗱？以往大家見到 superheroes， 你講緊喺一個即係而家我哋叫做現世代， 係 一個著住嚇馬騮服嘅嚇所謂英雄，或者等於咩咧？蒙面超人，你見到佢出嚟嘅時候，好似大家會覺得係咪哇特色片啊？咁你點會當佢真係超級英雄啊？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喺坊間咧出呢一個嘅 Iron Man 咧，其實好多人都會抱住一個態度，就係話不太討好啊。係。咁但係你點會估到嗰部戲空前成功之後咧？咁 Marvel 佢唔單止添食，甚至乎係計劃拍。咁我哋數下啦，今次喺呢一部嘅即係 Avengers 第三集入邊啊， 係 曾經出現過一啲嘅咩獨立電影串埋一齊啦。咁首先 Iron Man 啦， 係啊 ，Thor 啦 ，Captain America 啦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啦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啦，咁其實跟住仲要加埋佢之前《復仇者聯盟一》同埋二啦，咁當中出現過一啲嘅角色啦。喺之前其實雖然話就話 Captain America 嘅 Civil War 啊，內戰英雄內戰，但實際上嗰部戲其實同 Avengers 係冇乜分別嘅。 我不嬲當咗嗰部係 Avengers 嚟㗎啦， 感覺就好似㗎嘛。咁入邊又有一啲即係新加入嘅角色啊，有 Spider-Man 啦 ，Spider-Man 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呢一部戲其實初初我睇嘅時候，我真係擔心嘅。 擔心 嘅，因為我雖然阿聰我有即係私底下有同佢講過啦，即係佢就覺得嗱話《復仇者聯盟》第一、第二集咧，其實佢覺得 OK 嘅，即係都感覺上面係豐富嘅。 你係唔算絕對滿意咯？ 我就麻麻地嘅。點解咧？因為雖然咧，如果你話純粹係睇英雄嘅話咧， 係 你會滿足。尤其是你睇第一集嘅時候，哇！你見到英雄集結喎，係嘛？ 係 即係變合衣啊 ，Black Widow 啊 ，Thor 啊 ，Captain America、Iron Man 啊，跟住啊 Hawkeye 啊，嗰堆全部走埋一齊咁樣，你即係淨係見到佢哋肯走埋一齊咧，你已經覺得係值回票價㗎啦。 係，所以我就因為咁而滿足咗。 但我就唔係喎，當時我喺第一、第二集咧，我感覺上面雖然係有一班英雄企埋一齊，即係第二集又加埋甚至咩 Quicksilver 啊、Scarlet Witch 嗰啲啦。 係啊。 咁但係我就會覺得成個故事咧，喺説故事嗰部分啊， 係 有啲支離破碎嘅。因為我明白難處就係在於你喂咁多大哥大姐一齊拍一套戲，咁我每一個都要俾戲份佢，咁俾得戲份佢之餘，又要講到個故仔，又要講得合理，又要講到唔會太過離地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嗰個功夫係考嘅， 係 咁所以以往睇咧我就會感覺啲支離破碎少少嗱，但係今次咧頭先阿聰有提過啦，就係佢用一種好巧妙嘅方式，將以往曾經出現過嘅即係系列，咁咧就串埋一齊。咁嗰個故事咧，其實某程度係承接翻之前每個獨立系列嘅電影嘅，甚至乎係承接翻之前嗱 Black Panther 啊，咁完咗之後啦，或者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完咗之後啦 ，Thor 完咗之後啦，咁其實佢咪有啲即係所謂嘅片尾 嘅彩蛋啊， 嘅彩蛋噶嘛。咁當你如果有留意個彩蛋嘅話咧，咁你睇完之後，你今次睇呢一部戲咧，你就發現好多位。是承接 翻到嘅， 是串連到嘅。反而我就有一個問題啦，就是如果你之前冇睇嘅話咧，雖然我都覺得你唔會唔明白，因為其實嗰部戲一開始就話俾你知， 佢有少少交代嘅。頭嗰幾分鐘咧，基本上你哪怕之前有啲嘅電影獨立電影冇睇嘅話咧，你睇譬如金布嘅話咧，其實佢前嗰幾分鐘已經係即係講翻少少知識，即係資訊俾你噶啦。 佢係其實咁講，應該話其實佢已經有前設俾咗你，即係其實而家咧嘅電影同以往嘅電影好唔同嘅。以往嘅電影咧，其實就可能會多啲鋪排啊，會即係可能。用畫面啊，用氣氛啊，去交代翻多啲嘅背景俾你，等你容易啲入戲。咁但係而家你發現咧，好多電影咧嘅節奏類似係 Star Wars 啊。Star Wars 係點樣嘅咧？一開始出嚟嘅時候有個 roller 就話俾你知啊，即係喺唔知邊一個 係 啊銀河系嘅時候，幾耐之前曾經發生過啲咩事？而家唔知啲帝國兵點樣而家咩狀況啦？即係其實前面嘅嘢你冇睇過唔緊要，我而家話俾你知就係咁啦。咁其實喺呢一部《復仇者聯盟》入邊都係嘅。如果你以往冇睇過唔緊要，因為佢直接就話俾你知嗱，而家嘅狀況就係咁啦。咁所以咧，你只要 follow 而家嘅故仔入邊，照計都應該睇得明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 catch 唔 catch 得到啫。係 咁，當然佢咁樣做好啱數啦。因為諗下佢十八部電影，如果佢唔用呢個方法嚟鋪陳嘅話咧，即係大家係會追唔到啊。十八部你唔知由邊一個位置入手啊嘛，會方便啲啊嘛。同埋其實咧，你話翻即係今部嘅 The Avengers 係三集咧，其實我覺得佢同第一部同埋第二部啦，或者係。之前嘅一啲嘅獨立電影咧，係有少少分別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即係有時睇啦，之前嘅一啲大佬咧，佢哋都好似係即係好單純，我係為咗統一天下。 而我去統一天下嘅。咁、但係今次即係都唔係講劇透啦，我哋放心，絕對唔會劇透。但係即係其實你都會見到，譬如 Thanos 佢今次都係好有一個原因，佢點解要無啦出現做一個奸角啊嘛？佢唔係純粹話覺得係啊，我係要點樣統一天下噶嘛？其實佢只不過純粹係佢覺得呢一個世界咧，其實真係有太多嘅生命啦，咁佢就要攞咗呢一個六粒寶石呢一個拳套咧，就可以去消滅即係一半啊宇宙一半嘅生命，令到咧呢一個世界咧係即係可以平衡啊嘛。其實呢一個我係覺得。呢、這個奸角係好有思想啊！對比於以前， 如果你講起 Thanos 呢個人物，諗我哋可以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下咧。因為 Thanos 喺Marvel 啊，甚至乎喺美漫嘅世界入面咧，都可以話一位相當之具魅力嘅反派角色。轉頭講下佢點解咁有魅力。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如果要讲到 Marvel 近代呢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奸角呢，都真係非 Thanos 莫属啦。咁所以都今次呢喺呢一部复仇者联盟三呢，咁大家就见到以呢个人物呢终于都担正成为今次嘅反派大佬啦。即 係 其实我諗佢嗰个嘅魅力呢，如果大家有睇 Walking Dead 呢，佢就好似 Negan 嘅感觉啊。 我係攞嘢支狼牙棒咁啦。 因为其实有时候一个奸角呢，佢有味道呢，唔係只单单讲佢好 power，就是一味咧个样奸到出汁嗰种，即系唔系嘅，佢系有一啲嘅内涵嘅。嗱、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就梗系唔会剧透电影入面嗰啲即系啊嘅设定啊、故事啊种种啦。咁但系我都可以讲下咧，就系喺漫画入面 ，Thanos 点解咁有魅力？即系点解大家咁中意佢咧？嗱，先讲下，其实 Thanos 咧佢本身即系唔系话真系咁 powerful 嘅， 即系啦，冇拳套就什么都不是系嘛？ 又未至于什么都不是，其实佢系一个咧即系武术家嚟嘅，你可以话佢本身个埋身搏斗嘅技巧咧系非常之高嘅。所以嗱，如果你大家有睇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入边咧，咁有个女仔叫 Gamora 啊嘛， 佢个女啊， 佢个契女啊，即系绿色啊，青边啲成条青蕉嗰个啦 吓。咁样玩啫。 咁咧嗰个其实是一个杀手嚟嘅。咁佢嘅身手咧就由 Thanos 由细训练到大嘅。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佢本身Thanos 其实都系好打得噶。咁如果真系咧要讲佢即系唔带拳套啊， 冇个绿色宝石 啊，斗能力咧应该就系喺呢个Silver Surfer之上，即系大家唔知 Silver Surfer 边个咧？即系大家如果有睇Fantastic Four 嘅话咧，有个踩住个滑板银色嗰只嘢咧，飞嚟飞去嗰只咧，咁就系嗰只嘢。咁其实佢实力应该会喺嗰只嘢之上，但系又未去到奥丁嗰个层次。奥丁即系雷神个阿爸啦，又未去到嗰个 level 嘅。咁佢就一路以嚟咧最犀利嘅地方，唔系佢搏斗，唔系佢嗰个嘅埋身搏斗嗰技术，而系咧佢嘅智谋。其实喺呢一部嘅漫画入面咧。其实 Thanos 处处啊，都系展露出佢自己嗰个嘅足智多谋，甚至乎咧佢自己喺呢部漫画入边多次都强调嘅，佢话knowledge is power。佢最劲嘅地方除咗聪明之外，系不断学习。 你可以知识就是力量啦。 你可以话佢咧系一个即系宇宙版嘅蝙蝠侠啊。 哇，系 真系啊！嗱，即系佢好多时候咧，佢例如话假设系要去达成某个目的，佢唔系净系力敌嘅， 系 好多时候佢系智取嘅，佢有策略出嚟嘅，跟住咧佢系喺个过程入边咧系不停学习。所以其实点解你见到咧 Avengers 对佢好多时系无计可施、束手无策咧？因为如果你话纯粹佢好似变形合衣咁嘅，净系一味打嘅啫。咁你要 trap 变形合衣嘅话，你只要有某一个嘅弱点可以攻击到佢嘅话， 就嚟啦， 冇问题啦，系咪先？咁但系 Thanos 唔系，佢唔系净系单单讲紧嘅就系佢打得，佢甚至乎系聪明，甚至乎佢会学习。即系例如话你哋人类，我而家挑战紧嘅呢一班敌人。究竟是一班怎样的人，他会去 study 你们，从而再想方法去攻破你们。所以其实这样东西令到 Thanos 为什么在这部漫画里面是这么有魅力。 是但是 Thanos 在漫画那里其实他那些结局是怎样 的呢？Thanos 其实先不要讲结局啦，我们不如先讲就是讲他那个的故事设定啦。为什么他会在里面就是搜集这个无限宝石呢？其实也可以讲因为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来的。因为在这个漫画里面呢， Thanos 其实本身就迷恋上呢一个嘅即系死神啊！喺入边咧，其实有一个死神咧，系一个即系。 應該是女性的死神啦，咁啊佢咧就即係一見到佢之後咧就被佢痴迷住，咁咧於是乎佢為咗就討好呢一個死神咧，其實呢個死神都有任命佢嘅， 係 因為個死神咧本身佢自己就覺得就係話呢個世界或者呢個宇宙啊，實在係嗰人口咧實在係太多啦，咁佢要覺得要平衡翻嘅宇宙嘅話咧，一定要消滅一半嘅人口， 先至可以搞掂， 先係啦，先至可以達到平衡。咁因為佢死神啊嘛，佢冇人死嘅話，佢有咩做咧？ 冇嘢做。 咁於是乎佢就即係真係啦，呢、這、一個咧，亦都係佢引誘 Thanos 嘅一個原因啦，就係、是、你幫我去做呢件事。咁於是乎咧 ，Thanos 就即係因為為咗去取悦佢啦，咁、所以佢就開始去着手做呢一件事情啦。咁而咧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就真係要去搜集啊呢一個嘅無限寶石。嗱呢個無限寶石咧，其實都真係可以講下，因為嗱，成日都喺度講啊，其實你見咧坊間都唔少人咧，就講無限寶石，其實就嗰六粒寶石啦。嗰六粒寶石究竟有咩咁巴閉咧？即係我唔知阿聰知唔知啦嚇。咁但係嗱，嗰六粒寶石咧，其實喺過去嘅Avengers 嘅電影入邊啊 ，Marvel 嘅電影入邊啊，其實枕住都鋪噶， 都會出現噶。 即係例如嗰個藍色魔方啊， 係啊 ，Doctor Strange 嗰條頸 嗰條頸鏈啊， 跟住 Guardian of the Galaxy 嗰粒紫色嘅水晶啊， 係啊， 其實嗰一啲嘅寶石咧，你知道佢蕴含咗好多嘅能量嘅，咁但系你唔知佢蕴含咗咩能量喎？咁不如我哋都花少少时间讲下啦。嗱，因为其实我先讲嗰六粒宝石系叫咩名？有一粒咧就叫Soul Gem， 即系灵魂宝石 ；Time Gem 啊，时间宝石 ；Space Gem 啊，空间宝石 ；Mind Gem 啊，思想宝石；Reality Gem 啊，现实宝石；同埋 Power Gem 力量宝石。 我谂我比较熟悉嘅就系 Time Gem 咯，就因为 Doctor Strange 波耶波罗咪啊嘛， 系啊，咪咁波耶波罗。咪打人大佬 咁啊！咁嗱 ，time jam 就你可以控制时间啦。如果睇 Doctor Strange 都知佢嘅 power 就系你直头可以预示未来， 系啊， 或者系回到过去啊嘛。 系 咁呢个就 time jam 嘅能力啦。咁而 space jam 咧就系你可以咧喺宇宙嘅任何空间啊， 系 去移动任何物件。你讲紧系宇宙 ，OK， 即系唔系净系讲 隔空取物啦。 即系佢系比悟空嘅瞬间移动更加要夸张 ，OK。咁而mind jam 咧就系你可以。 粒啦， 系啦，就可以咧，即系增强佢嗰个嘅即系精神能力，可以进入到其他人嘅思想，或者系佢嘅梦入面嘅，可以达至控制到佢嘅想法。咁咧，而reality gem 呢粒，我觉得好屈机嘅，基本上你可以改变任何现实，即系突然间堆砌个情景出嚟，令到你 以为入咗去嗰个镜做紧戏啦， 以为你身处嘅就系一个现实嘅空间，而实际上唔系，系佢堆砌出嚟俾你嘅。咁 power gem 就系、是。个名咁讲啦，基本上就你可以得到无穷嘅力量啦，系咪先？咁而最后尾咧呢粒嘅灵魂宝石，亦都系其实一路以嚟喺复仇者联盟嘅系列入边或者 Marvel 嘅电影系列入边咧，都好似冇出现过嘅。 系 咁呢粒宝石咧，其实就系让你啊可以咧即系偷取啊控制啊扭曲生同埋死者嘅灵魂嘅。 系 咁啊，其实嗱，即系你谂下，当你集齐呢六粒宝石嘅时候。喂，佢唔係無敵係乜嘢嘢啊？所以你見後屘咧，Thanos 佢為咗要集齊呢六寶石，同埋要控制到呢六粒寶石啊嘛，於是乎佢就要整個手套俾自己啦。咁而當佢戴咗個手套之後咧，咁你見佢咧，只要佢即係一握緊嘅拳頭啫，只係要真係 slap 下個 finger， 彈指之間， 真係彈指之間，大家睇個預告片都有講，佢真係喺漫畫入邊曾經出現過，就係只係彈一彈手指啫。半個宇宙嘅人口冇咗，就係咁樣樣喎。咁所以其實呢一部嘅作品入面咧，喺一個咁嘅設定之下，一個有智慧、有策略、有勇有謀嘅人，再加上佢有一個咁絕對壓倒性嘅一個嘅力量嘅話，哇！你諗下復仇者聯盟要點樣樣對付佢咧？啊，轉頭翻嚟繼續。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今日咧，我哋又讲起呢一个即系复仇者联盟三啦， 无限之战， 无限之战啦。咁头先就讲咗好多 Thanos， 我觉得可以讲下其他嘢，因为其实有多时候咧睇即系 Marvel 嘅电影咧，咁就即系都系睇自己想睇嘅 heroes 啊。 系啊。 咁我知道咧，其中一个非常之高人气嘅，唔单止受男仔欢迎啊，好多女士都喜欢嘅。 系因为佢个样似 Eric Kwok 噶嘛。 系啊。咁就系呢个 Tony Stark 啊。 Iron Man 啦。咁其實嗱，點解話受男女歡迎呢？因為其實即係作為女士嘅話，你會好欣賞 Tony Stark 嗰種嘅筆記啊，亦都非常之有才華。雖然佢講嘢串串供啊，有時候又尖 招積啦， 招積啊咁。咁但係嗰啲全部都係佢嘅魅力嚟嘅。 係。 咁尤其是啊 Robert Downey Jr. 真係做得好啊嘛， 同埋個神佢樣真係似啊嘛，似漫畫本身個樣。 佢舉手投足其實都真係有吸引力嘅，所以好多女士都好中意呢個角色。咁而作為男士，除咗欣賞呢位演員啊演出之外咧，亦都梗係因為佢嘅科技啦，入面哇！即係每一次你睇即係 Iron Man 嗰套嘅裝甲，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亮點嚟嘅。哇！今次呢一套裝甲，即係又多咗啲乜嘢 gimmick 咧，多咗啲乜嘢嘅能力啊！你會即係好留意呢一啲噶嘛？ 係。但反而第一部咧，即系 Iron Man 第一部嗰个战甲，我自己就即系最唔中意嘅。 一开始 Mark One 啊， 系 Mark One， 因为嗰阵系讲佢被囚禁啊嘛， 咁冇得讲啊，大佬啊， 嗰 阵个山窿，咁人哋个山窿度揼到甲出嚟，你想佢点啊？ 嗰套真系最唔吸引嘅战甲。 喂，但系唔系，我又反而觉得其实嗰套甲咧 够 raw 啊嘛， 其中一套最有特色嘅战甲嚟噶。 因为佢同其他之后嘅战甲嘅颜色嘅配搭都完全唔一样， 即系成个样都唔同。嗱，即系我其实好欣赏嘅。因为原本你睇返漫画呢 ,Mark One 嗰个设计呢，咁当然就即係好简单啦。 係啊。 咁但係你。 灰色咁啦。 係啊。你諗下，即係其实我觉得嗰个时候呢，电影嗰个嘅制作团队，佢哋去扣上嗰部 Mark One 嗰个嘅战甲嘅造型嘅时候呢，都真係要花好多嘅心思。 係。 喺个山窿入面，佢入面用嘅系咩资源先？系用緊 Stark 科技入面呢，原本佢哋即係嗰啲恐怖分子偷返嚟嘅导弹啊，嗰啲嘅军事武器啊。 火箭啊啲啦。 咁总之呢一度拆啲，嗰度拆啲，咁你有嘅材料就係呢一样嘢啦。喺呢啲资源情况之下，你攞到，跟住你要砌一套甲出嚟，要有 Iron Man 本身特色嗰个嘅初型。 係。 咁所以其实你问我嘅话呢，我其实係鍾意呢一部甲嘅。 係呢个元祖盔甲嚟。 呢个元祖盔甲我觉得可以嘅。 係。 咁亦都即係我自己嗰时候我都有同你讲啦，我哋买玩具嘅时候啊，见到即係坊间有啲 custom 嘅人仔呢。 喔、哦、係啊。 咁我都觉得哇呢一隻好靓啊，尤其是你見到咧，如果你有儲開 figure 嘅話，你知道，佢好 detail 嘅，例如話有啲位置突然間會加咗個唔知氮氣罐定係唔知乜嘢嘢啊， 係啊， 之後嗰邊又啲加咗啲槍管啊，可以噴火出嚟啊，咁我好中意嗰個 details 嘅。相比起你話而家當然你即係 Iron Man 嗰啲戰甲出到有流線型啊，又即係好多嘢你係自己要拆件加裝備落去啊，咁但係你唔加嗰啲裝備嘅話咧，其實佢成個戰甲好簡潔嘅，咁嗰個有嗰個嘅好，但我好欣赏嗰种好 raw 嘅味道咯， 系，但呢个真系好破财，因为你讲开话，譬如买一啲 custom 嘅嘢咧，因为本身譬如 official 佢未必出得齐啊，或者系佢通常系慢慢出啲，等你慢慢吊住你瘾咧。即系其实如果你系要储齐一套嘅话咧，即系你系基本上你系真系要买一啲 custom 嘅先可以储得齐咯。 系啊，咁呢个都冇办法啦。咁但系我估唔到嘅就系因为 Iron Man 啊，你知佢喺漫画入边其实都多战甲噶啦。 系。 咁喺电影入面咧，咁真系。就是因为一部嘅即係 Iron Man 嘅第三集啦。咁大家都知喺 Iron Man 嘅第三集入面呢有好多戰甲出现嘅。其实我觉得都几有趣嘅。佢之所以话点解 Tony Stark 不停咁样整盔甲出嚟。 我话佢因为嗰陣係 Avengers 第一集完咗之后佢有情绪病㗎嘛。即係佢用自己条命飞上太空咁滞。然后佢返落嚟之后佢又即係有啲焦虑啊，然后佢觉得即係佢宁愿寄情于做盔甲㗎嘛。就匿埋一个地下室。 係啊，咁所以呢其实嗰陣呢就大家见到呢佢真係一整呢起码整咗42套甲，即係最后尾喺 Iron Man 第三集。 哇，嗰幕真係不得了。 咁就係 Mark 42㗎嘛。咁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嘅係乜嘢嘢呢，就係、是、因为其实当中呢有一啲嘅戰甲係好有特色嘅。 係。 只不过呢佢喺嗰部戏入面呢係真係简简单单出现过可能嗰一两秒啊，又或者係最后尾嗰个大战啦，因为Tony Stark 佢到最后尾呢咁就即係撥个电话咁样啊，跟住后尾就全部戰甲就飞过嚟支援㗎嘛。嗰啲戰甲其實有一啲係好有特色嘅，喺漫畫入面或者喺嗰個本身嘅戰甲嘅設計入面咧，係好有特色，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嘅。咁你有冇印象？你最中意邊一個先？ 哇！嗰陣嗰堆，我記得有一隻，我唔記得係 mark 幾多啦，係藍色噶，你當佢係一個 Hulkbuster 咯，不過係一個藍色嘅盔甲嘅咧。 係，我知道你講邊只啦，嗰個係 mark 38， 係 mark 38，咁係一個咧即係類似係大牛龜，但佢又唔係 Hulkbuster 咁樣樣嘅，有少少駝背嘅。其實佢嗰個戰甲本身係有一個叫做起重嘅。 作用啊。 哦， 即係本身都係愛嚟作為一個 搬運工人啊， 係啦，搬運工程啊，或者係建造工程嘅一套戰甲嚟嘅。因為好得意嘅 ，Tony Stark 其實佢創作嗰啲嘅戰甲咧，製造出嚟嘅時候咧，唔係全部都軍事用途， 唔係貨戰鬥嘅。 係啦，有一啲咧，例如好似係 Mark 35咧，咁大家可能有印象就係一隻紅色嘅戰甲啦，但係佢兩隻手好長嘅。 係啊，係啊， 你有兩條 手長 嘅。咁咧，長到好似猿人咁樣樣嘅，嗰套戰甲咧就其實咧叫做 Red Snapper， 咁就係咧愛嚟咧通常就係以一個即係可能遇上一啲嘅天災啊，即係有啲嘅地方咁需要就係要作救援嘅，咁咧佢就會出動嗰部戰甲，原意就係想我嚟作救援之用咁樣樣嘅。 但係我頭先咪話中意啲大件啲嘅盔甲嘅咧，雖然頭先講嗰隻大牛龜就主要咧係愛搬運公用噶嘛，但係其實咧去到 Avengers 第二部嘅 Ultron 咧，當然一講嘅話就講 Hulkbuster 啊嘛。嗰陣其實 Hulkbuster 出嚟都覺得好震撼，因為同埋佢嗰個盔甲個勁法係咧，佢直情係如果咧，即係你本身有其他戰甲咧係受損嘅時候啊，佢直情損壞咗嗰啲部分咧，係會自己分離咧嚟自己做一個修復噶咯。 佢係嗰陣時候好得意嘅， okay. 因為佢我諗製作團隊都有心思，佢即係將佢結合翻現代啲啦。佢講嗰陣時候 Tony Stark 咧，我諗佢係即係射咗啲人造衛星上個太空嗰度嘛。 係。 咁當佢真係要換部件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同電腦講聲啦，咁就話Friday 啊，麻烦你即係可能呢就 聲 係啦，嗰时即係无论 Jarvis 又好啊Friday 又好，因为当佢嗰个嘅电脑管家咁侦测到佢可能呢 有啲咩情况出现 啦，那个盔甲呢唔知边啲地方耗损嘅话呢，咁其实我諗啊 Tony Stark 呢佢就好多时候呢喺唔知边一啲嘅地方已经系储存好咗，有啲可能系唔知喺个太空上面嘅太空站啦， 冇得弹出嚟， 有时候又唔知喺边度有啲嘅战机，有时候又好可能喺自己有个总部嗰度啦，总之第一时间呢就射到嗰套盔甲出嚟嘅，咁而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 Mark 42啦。嗱，虽然咧 Mark 42咧就即系 Iron Man 第三集嗰部金色嘅盔甲， 系 虽然咧喺即系嗰部电影入边啊 ，Mark 42咧其实系一个半完成品嚟嘅。咁但我系好中意一个半完成品嘅设定喺嗰部电影入边。 点解咧？ 即系因为我会觉得睇住阿 Tony Stark 点样样去慢慢将呢一套盔甲整到佢成为一部完成品，咁。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其實佢 Mark 42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佢諗方法令到嗰啲嘅盔甲直揾到佢自己本人，逐件逐件套上去啊嘛。 係啊， 咁而喺嗰個過程入面其實你要對準嗰啲位係好難的。 個音樂又係經典嘅場面嚟嘅。 係啦，咁即係隨住佢嘅思想想法，要佢飛向邊就飛向邊。係 嗰陣係睇到鏡，佢最後尾嗰下係即係嗰個盔甲係爭佢個褲浪位啊嘛。 係啦， 佢飛過嗰下。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呢即係喺呢一部啊最新嘅 Avengers 第三集出之前呢，咁其實我最鍾意真係 Mark 42甚至乎之後有 Mark 45啊，其實你講緊 Power 啊或者 Mark 46啊佢種種嘅能力呢都可能係更加優越嘅，但我都係比較鍾意 Mark 42多啲，雖然我對於佢係金色嘅設計呢係有點而嘅唔係太喜歡，但還可以。 咁對於最新呢一個 Mark 50呢， 對於 Mark 50出之前呢，其實喺坊間呢都有唔少人咧就係諗緊，究竟 Mark 50係一套點樣樣嘅裝甲？咁喺漫畫入邊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嘅裝甲嘅設定咧，就叫做 Bleeding Edge。係咁漫畫嘅設計就係講咧，阿 Tony Stark 因為佢即係太冇安全感啦，某程度你都可以話係。 係啦，成日驚俾人暗殺啦。 係啦，咁佢覺得最能夠保護到佢都係裝甲，但係慢慢你都發現啦，即係如果就算你有 Mark 42嘅功能都好，我要佢飛過嚟黐喺我身上面，咁飛過嚟都要時間㗎，咁所以喺個漫畫入面咧，佢就直頭將嗰個盔甲咧係植入咗喺自己嘅骨髓入面嘅。咁當佢咧想要嘅時候咧，咁嗰個盔甲咧就會突然之間真係會走出嚟㗎啦，就套喺佢嘅身上面㗎啦。咁初初大家都喺度諗啊，究竟喺呢一個復仇者聯盟3入面係唔係 Mark 50咧，就係重現呢、這、一個即係、就是、Bleeding Edge 嘅呢個設計咧？咁你睇預告片，你都見到其實以佢嗰套嘅裝甲好似隨意可以變形嘅喎，其中一場戲咪就係講佢話飛上去追一個嘅宇宙船嘅時候咧，兩隻腳突然間合埋之後會變出一個好大嘅引擎噶嘛，一個噴射引擎噶嘛。咁嗰陣時候就諗啦，咦咁照計佢又唔似係單單嘅 Mark 50一個 Bleeding Edge 嘅設計，因為喺漫畫入邊咧有一個設計又係噶嘛，好似 Mark 51咁樣樣咧，就係話佢嗰套嘅戰甲咧係可以隨意變形，係因應即係Tony Stark 嘅要求啊，隨意變形咧就會作出一啲嘅裝備調節。咁 咁我睇完呢一部《復仇者聯盟三》之後咧，咁我覺得其實真係製作團隊係聰明嘅，佢又未完完全全話真係完全套用曬漫畫本身嗰個設計，因為畢竟漫畫嘅設計都係比較遠古之前嘅事啊嘛。咁佢又結合咗而家現有可行嘅技術，又俾佢講 都有個借鑑嘅， 亦都俾佢講得通喎。咁嗱，真係講真，而家呢個 Mark 50咧係可以話係我自己最喜愛嘅一套戰甲啦。睇完之後就係、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头先就讲到好多即系 Iron Man 嘅造型啦。咁其实讲到即系超级英雄嘅话，我谂即系大家都好中意睇，究竟佢嘅造型系有咩特别？其实讲真，要讲嘅话，我哋真系唔够时间讲。即系我记得就系讲 Black Panther， 你冇睇佢成套都系黑色， 都系黑色啊。 但系其实佢嗰套装备亦都系好有， 都有好多功能可以讲。 咁但系我反而咧，即系觉得今次呢一部《复仇者联盟三》嘅一个好大嘅亮点啊，大家都留意到嘅，预告片都见到嘅就系、是、Spider-Man 嘅嗰套新装甲， 系就系、是、Iron Spider 啦。 咁我觉得我哋今晚唔讲都好似有啲过意唔去咁样样，咁点都要讲。讲下呢一套 Iron Spider 嗰个嘅即系造型啦，其实 Iron Spider 本身喺漫画入面都有出现过嘅， 系。 咁喺漫画入面咧，佢嗰个 Iron Spider 嘅设计咧，同电影睇到嘅系唔同嘅，因为咧佢喺漫画入面咧，主要都系金色同埋红色。其实你望落去，基本上同 Iron Man 嗰套盔甲系冇分别。 其实电影都系喺地格，即系当然啦，个身体就唔同啦， 多翻蓝色啦。你睇得出系即系 Spider Man 多啲嘅，但喺漫画入面大家一睇就知道，真系 Tony Stark 整俾佢咯，摆到明就。咁亦都系嘅，因为嗰阵时候即系一场大战之后啦，咁 Tony Stark 同埋 Peter Parker 都即系成为咗一条嘅阵线。咁所以咧，亦都幫佢整咗套盔甲，再加上當時咧，其實漫畫入面啊，喺呢一個嘅 Civil War 嗰度咧，咁大家知啊，美國隊長同埋Tony Stark 兩邊對峙啦， 係啦，分開咗兩邊，分裂咗出嚟嘅。咁而Tony Stark 咧，咁就招攬咗 Peter Parker 幫佢，亦都其中一個名場面就係咩咧？Peter Parker 咧，其實佢係當中咧去揭露自己嘅面具，因為其實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 Civil War 係因為咩事分裂先？有冇印象？嗱 ，Civil War 之所以分裂就係因為喺嗰個嘅故事咧，就係講緊究竟英雄應唔應該係登記啊嘛，應唔應該公開自己嘅身份啊嘛。咁而 Peter Parker 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就係隱姓埋名嘅人嚟嘅。係。咁而阿 Tony Stark 就招攬阿 Peter Parker 過嚟嘅時候就話：如果你都願意公開自己嘅身份嘅話咧，咁就係好有說服力嘅一件事啦。咁當時咧，咁Peter Parker 就真係喺即係記者啊，喺一個公眾嘅場合 面前咧， 就真係將自己嘅面具除開嘅。咁其實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其實 Tony Stark 同埋 Peter Parker 嗰個關係非常之好啦。咁但係後屘咧，亦都因為 Peter Parker 即係一啲嘅理念嘅緣由咧，佢都放棄咗呢一件嘅戰甲，咁就冇著到嘅。咁但係嗱，我想講話，究竟呢一套戰甲咧，佢嗰個犀利之處在於哪裡咧？ 佢就係無啦啦個背部會有啲爪，可以即係短短一秒就伸出嚟啦。 係，佢係每秒啊90寸嘅速度咧，係伸延出嚟嚇。咁而咧嗰啲金屬爪咧都有好似即係昆蟲嗰啲吸盤嘅能力啊，可以依附喺任何物件嘅表面，所以即系纵然咧，阿 Peter Parker 咧，佢唔需要揾手揾脚去黐住埲墙， 佢都本身就黐到啦， 爪都黐，其实有少少似八爪鱼博士嘅，你问我系、那个感觉系咁而每一只爪咧嘅上面都会有镜头啦、震动感应嘅呢啲嘅功能嘅，即系意思系话咩咧？其实某程度嚟讲咧 ，Peter Parker 佢用嗰只爪，佢系可以做到就系话嗰个爪就好似佢自己身体嘅一部分一般， 系 唔系净系控制只爪点样？系只爪触及嘅所有嘢，佢同时。之間亦都會有嗅覺嘅，係啦。咁所以變相就係能夠更加提升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敏鋭度嘅。 係不過自從即係 Spider-Man 佢回歸呢個 Marvel Studio 啊，因為以前佢係喺 Sony 噶嘛，即係其實佢都有少少個造型上，唔係佢個都唔係少少啊，個分別都大嘅。因為其實佢自從即係呢個 Spider-Man Homecoming 呢部獨立電影啦，其實佢嗰個造型咧都有點而咧係即係向翻原本漫畫原組致敬嘅。即係譬如佢心口個蜘蛛俠個 logo 咧，個蜘蛛咧佢係好細啦， 又或者其實佢有一幕咧，都係佢係無啦飛天嘅，佢要去救一班學生嘅，佢亦都會喺格拉底咧，因為佢原組嘅漫畫嘅 Spider-Man 佢原組咧，佢係個格拉底會有一個類似係咩咧蜘蛛網咁樣嘅，喺飛嘅時候係幫你可以喺個天空度可以耐少少嘅，咁佢呢啲都係見到有一個致敬嘅一個喺度啦，同埋其實。我睇翻以前 Sony 嘅 Spider-Man 咧，其實佢蜘蛛俠隻眼啊，係唔會大細啊，即係唔會變大變細噶嘛。即係其實佢翻嚟呢一部入邊，佢會有翻呢啲咯。 係因為由好耐好耐之前咧，蜘蛛俠本身嗰個眼睛嘅設定咧，係偏向細一啲嘅。 係啊。 咁去到幾時開始就變到好誇張好大呢？我諗即係如果比較印象深啲嘅話，應該就係去到88年嘅時候啦。咁嗰陣時候咧有位即係漫畫家啦，咁佢就叫 Todd McFarlane。咁其實佢畫嘅呢一個蜘蛛俠咧，都可以話係經典嚟㗎啦。因為咧佢係將首先蜘蛛俠畫到好 slim 啊身形，再加上一隻超級浮誇嘅大眼， 戴咗大眼仔 嘅真係好誇張嘅大眼。但係咧就成為咗蜘蛛俠一個好大嘅風格啊。咁所以你見咧，枕住喺之後嘅Spider-Man 啊，即係嗰個眼睛咧，同原本大家原組睇嘅嗰個蜘蛛俠個設計係唔同嘅，因為都有參考到。咁更加唔使睇就係Sony 喺2012年拍嘅時候咧，有 Andrew Garfield 飾演嗰套嘅即係Spider-Man 啦、The Amazing Spider-Man 嗰個咧，就可以話係咧嗱，嗰、那個嗱一開始第一集咧嗰一個嘅蜘蛛俠造型係新嘅， 係 即係大家都有印象，因為佢要洗底啊嘛，佢要 reboot 啊嘛。咁但係去到第二集咧，基本上佢就真系回归翻啦。啊，可能粉丝想要大眼嘅就俾到咁大只眼你，跟住想要个浮夸 logo 嘅就整个劲浮夸嘅 logo 俾你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咧，去到真系阿 Tom Holland 咧，咁又觉得啊，应该 接咗手啦， 系啦，要重回翻咧，即系 Spider-Man 嗰个嘅即系元祖嗰一个嘅感觉。但系同时之间，亦都似阿聪头先讲啦， 系 要结合一啲嘅新元素，因为有 Tony Stark 呢、這、一个吓、啊，即系后盾啊嘛。 系 咁，所以你就算见佢原本系出翻 classic 嘅 Spider-Man 衫都好，你会见佢加入咗一啲叫做啊，即系 Stark Tech 啊，即系Tony Stark 嘅科技元素落去。 系佢可以去拣啲招数 啊。系啊，哇！即系其实我好欣赏喎，讲真，即系嗰阵时候我冇谂到一套咁简单嘅衫，但系可以夹咁多嘅 gimmick。咁啊，好可惜啦，今日我哋时间咧就唔能够讲太多啦吓、啊，或者留待之后啦，我哋可能揾啲集数都可以讲下美漫，讲下 Superhero 老师吓。咁啊，祝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